这一个四个小房子，也是飞机。喷水池呢，他们呢建议吃好，而第一，它这个喷水中间这种喷水池不能，第一个呢装饰，这是第一个；第二个呢喷水是个门槛；第三个呢，他们呢一天五次澡，自己都要净身，净身都不行，就出来拿，直接直接洗。他们净身呢，三天净身非常好，一天五次澡，很频繁，所以说这样方便。他们室内没有这个设备，所以说。 Thank you.